好，我们上一次啊讲了两个故事啊，讲完了，一个是禅坐啊，一个是讲这个法性。那接下来啊，两个弟子都不行嘛，那一共有10个弟子，现在佛就问第三个。今天这边开始讲啊，是讲大迦叶啊。其实那个会有人叫迦摄、迦叶尊者或迦摄尊者。那么其实有第三个啊，跟第四个故事啊是有一点连在一块儿的啊。第三个是这个大迦叶，第四个呢是须菩提。那个这两个也是好朋友。那么他们两个呢有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就是这两个人呢、啊、出去托钵啊，我们可能上次有提过，这个大迦叶啊就特别喜欢到穷人的地方去托钵。哦，大迦叶他本身呢又我他也是苦修啊，他比如说。佛的10大弟子，每一个人呐、啊，都有一个，可能一技之长或者一个特色啊。那么这个大迦叶呢，又叫做引光尊者，他的故事啊，我们那个发出来的，你们可以自己看。他就是这个苦行僧啊，那么特别喜欢到穷人家去乞讨。那么后面呢，他的好朋友，须菩提呢，就特别喜欢到有钱人家去乞讨。所以两个人的问题啊，在哪里啊？先把这个问题解释一下。你们在看经文就不容易，可能就是进去就开始混淆啊。他其实是怎么这个意思啊？就是说这两个人啊，当然都是阿罗汉啊。其实对于这个自己的执着或者这个五蕴和合这个色身啊，已经是完全不执着了啊。他们这些阿罗汉呢，就是功夫已经很高了，就是等着要涅槃。涅槃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哎，他现在啊有那么一个色身，还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嘛。他也知道他的因缘在啊，还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，人还没死，但是呢，他已经证悟了，就是所有还会让他再过来轮回的这个因啊，因已经没有了，所有的因都解决了。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个色身，还有一个果报体在这个地方，果报体还没有完全结束。哦，就是他之前呢、啊，在他修行证得阿罗汉之前，还有很多因缘嘛。那么这些因缘还在继续，所以啊，他这个色身还没有灭。那么这群阿罗汉很多都是说，他就等着他这一世的色身灭了以后，他就圆寂了，哦，就证得空性。他其实已经证得空性，但现在是要色身要结束之后，那么他就不用再回来了。啊、哦，这是阿罗汉的状况。所以他们对于色身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，就。知道这个五蕴色身根本就是臭皮囊啊，完全不执着。但是我们有讲啊，这个阿罗汉呢、啊，或者小乘甚至中乘人，他们所修的这个空性，这个就是很重要一个重点啊。他们是二元中修空性，二元修空性，你没有办法证得真空，也就是永远他都要把色法给灭掉了，他才有办法证得空性。他得把轮回给灭掉了，他才能证得涅槃啊！他得把烦恼给灭掉了，他才能证菩提啊！他得远离这些邪恶，或者是外道的知见，或者这些贪嗔痴，他才能得到清净。这个功夫当然比起我们这些凡夫已经是很厉害了。他把这个所有这个有啊，我们这个凡夫只以为有的这个有，他已经灭掉了。但是他因为还是在二元之中，所以他没办法证得真空，所以他们这些阿罗汉这些修行人是在偏空之中。那么偏空之中的阿罗汉有个什么样的特色呢？或这些修行人啊，他虽然不执着，但他分别。分别是什么意思？你只要在二元里面，你就肯定分别嘛，因为有大小、黑白、美丑、好坏。对吧？其实真正的重点在哪里？他其实在根深蒂固啊，他还认为万法有一个我，包括我自己啊，也是一个我。就是说，每一个 individual 的个体啊，好像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是说我把它放掉了，但他认为还是真实存在的。哦，我不眷恋于这个轮回，我不眷恋于这个美色，我不眷恋于这些金银珠宝，但是他可能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实有的。我不眷恋于这个六道轮回，但是他认为六道轮回是实有的，所以必须要脱离。这个是他的重点，分别心，分别心也就是有一个我。所以大家啊，学佛学到现在，你一定要对于什么叫做执着， 执着啊，就是说我不但认为它实有，而且非要不可，这个是比较粗的这样的烦恼。哦，这个功夫是当然很糟糕。我们这些凡夫就是不但分别了，还执着。那这些阿罗汉呢？他是说他执着没了，但是分别还是在。啊，功夫比我们好，但是跟菩萨比起来呢，又这个差了一截。好，所以你要先有这个概念。所以你看这两兄弟，一个人呢，是也有慈悲心，但是他的慈悲心啊，都是对着这个穷人家；另外一个人呢，慈悲心呢，是对着有钱人。所以他们有分别啊，他们在托钵的时候啊，那个心都有分别啊，都想说哦，他当然他的分别不是为了自己，他是为了那个对方啊，他认为你看他脑子里怎么样，还有一个托钵的相。他要去帮助穷人，为什么要去帮助穷人呢？哦，这个目犍连，sorry，这个大迦叶啊，迦叶尊者觉得说，穷人为什么穷？就是因为他累世累劫没有行善积德啊，没有好好的布施啊，那个财布施不是就会让我们得到财富吗？那这些人现在这么惨，就是为之前没有做好布施啊。那没办法，那个因果循环就得到现在这个果报，所以我得去帮他们，多到他们家那边去托钵哦。虽然他给我很难吃的东西，那穷人自己都没得吃，还能给我什么呢？也有可能我托不到，或者他就给我2颗什么米或一堆馊水，但是我还是要去。所以他的心啊是非常慈悲的，但是他的慈悲是有分别的，他只想帮穷人家。那么，那另外一个须菩提呢？须菩提就说啊，这些有钱人啊，这个暴饮暴食，可能现在一直在暴殄他们的福报啊，那很担心这些有钱人到时候会下地狱，所以他也是很慈悲，要去帮这些人，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继续行善积德哦，不要到时候 下地狱，让他们福德啊不要用完了。所以两个人都非常慈悲，可是还有分别心。哦，先把这个概念先抓到了，这样子念这个经文呐，就比较容易了。好，那我们先看第三段。好，佛啊，就去找大迦叶啦。哦，佛告大迦叶，汝行意为摩诘问疾呀、啊。他说：“你去吧。哦，你前面两个这个师兄弟都不肯去，那你去啊。”哦，那迦叶薄佛言 世尊，我不堪任意彼问疾呀、啊。”他说：“老师，我也不能去啊。”所以者何？哦，现在就讲故事了。他说：“意念我习于贫里而行乞呀、啊，是不是？”他就又到那个穷地方去要饭啦。啊、哦，时为摩诘来为我言，为大迦叶有慈悲心而不能普舍富豪从贫乞啊。他说：“你这个啊是有慈悲心，有没有？是有啦，但是你这个慈悲心啊。”不能普，这个很重要哦。这个普字并不普遍啊，哦。这个菩萨就是慈悲心是普遍的，而这个阿罗汉呢，或者这个小乘人呢，他的慈悲心是不够普遍的哦。所以不够普遍是为什么？就是有分别心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舍弃了富豪，那所有的富豪都没有办法被度化啦。”如果照你这种搞法的话，富豪无罪啊。他之所以变富豪，并不是因为他以前干坏事儿啊，是因为他以前有布施啊。那你怎么可以舍弃富豪，只到贫穷的巷弄里面去行乞呢？他说你这样是不行的啊。哦，所以他说你不能用这样子的心态去托钵啊。这个是你虽然有慈悲心，但不能普。哎，这个不行啊。哦，他就跟他讲说，哎，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开始解释。那你要怎么样才去行乞呀、啊？才是真正如法呢？你看，我们打坐啊、哦，我们修这个叫什么禅修要如法啊、哦。那么讲法讲经说法也要如法哦。这个现在去托钵了，去行乞了，还是要如法。所以他就跟这个大迦叶说：“迦叶啊，住平等法，应次行乞食，为不食故。”应行乞食，为坏和合相故，应取湍食；为不受故，应受鄙食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啊，大迦叶，你啊，我们在托钵的时候啊，其实托钵呢，只是其中的一个事项，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啊，你要住平等法哦，你不能够心有分别啊。 很重要一个就是要有平等法，而真正能做到平等的啊，就是破二元，而真正能破二元的呢，就是要没有我，因为只要有了我，就有对面，那这所有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就全部出来了，所以你要必须住平等法，没有了那个我，那你才有资格去吃啊。这些我们的这个外面的人呢、给我们的供养，他说你必须要次行乞食，这个次的意思啊，就是次第的意思，就是你要照顺序啊、你不能够自己想说，哎，我今天要到这家我就到这家，我明天要到那个巷子我就到那个巷子啊，都不行啊，就是一切都是因缘际会，你今天走到了哪里，你时间到了，你就是从那一户人家开始次第行乞啊，那。金刚经里面是不是也说啊？尔时世尊四时吃饭的时候到了，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，于其城中次第乞已啊，饭四器收衣钵洗足以敷足而坐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是告诉你行乞啊，托钵必须要次第行乞。所以金刚经你看它一开头。这么大的一个大法，用一个非常平实啊、非常生活化的几句话带入《金刚经》的这个故事之中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现在念了这么多经文，再回头去看《金刚经》，你就知道这一段序啊，绝对不是随便写的。这一段序就是在告诉你，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个是佛教其实最深、后来最深的功夫啊。你不能够有任何的分别心，而没有分别心情况之下，就是无我。所以次第乞已这个地方，虽然这四个字，可是初学经文，你初学佛的人是看不到它的深意的。你们再仔细去回想，我们第一次在讲《金刚经》，如果跟大家开始讲次第乞已，怎么样深入的去讲这句话，其实大家没有办法真的 get it。但是你看，我们现在学了这么多堂课，再回过头来去看《金刚经》的这个经文，你就哇，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为什么说这所有的经文呢？心经也好，《金刚经》也好，他们都是相互呼应。那么你就一直轮流的在学习，在看这些经文。那么你过了几个月或过了几年呢？像我们这边大概我们的 frequency 是每一两年，可能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可能就会重讲一遍啊，或者两三年，那你就会知道说，你每一次再去念，每一次的你的那个觉受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以前以为我们讲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应该讲课越讲到后面人越来越少，因为大家听过了，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，是越讲同学越多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发现，当你轮流看了不同的经文，你再回过头来，这个时候你真的能够参进去了，你那个功夫啊不一样了，就好像在练这个铁砂掌，以前呢你只能打到皮。顶多一掌下去，皮破了，哦，现在啊，可以深入骨髓之中了，哦，那个功夫，同样一句经文，功夫完全不一样，哦，所以呀，这个维摩诘又说，你要为不识故啊，应行乞食，这个不识故，你别把它想成说，哦，你为了要不吃饭，所以去行乞，啊，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说啊，你呀。这个行乞啊，或者你吃饭啊，要不着吃饭的相；你行乞托钵也是啊，你托钵啊，要不着托钵的相；你对于这所有的食物，也要不着食物的相。就是说，其实你是随顺因缘。我们今天有了这个色身，你就要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你吃饭嘛，吃了饭你才能活下去啊。但是你知道，其实你吃饭并不是为了要享受这个食物哦，你也不是说，或者说你去托钵啊，也不是说要为了自己累积功德，或者一定是要为谁啊，帮助人家累积福德。他说不是的，如果你在这样子这么多的这个束缚之下去托钵哦，去吃饭，去行乞，或在日常生活中去做每一件琐事，那你。非常的纠结，非常的痛苦，非常有压力，哦，完全不会自在。那么你也就是说，现在告诉你，我们虽然随顺因缘，就是做现在该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啊束缚着自己。 我们要出禅，我们不能再禅，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啊，你要出禅啊，你要把这些束缚全部拿掉，没有了分别，你就自在了。所以你托钵也好，你吃饭也好，即使你今天去，这个上班啊，待人处事，或者你出去玩、唱歌、跳舞也好，每一件事情其实你都是自在的。哦，这个其实托钵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，怎么讲一个例子吧。但事实上，这个托钵这件事情、吃饭这件事情是 apply 到所有的万法，任何一件生活的琐事，所以你就越来越能够理会到，其实啊，所有一切事情都是佛法。当你领会到万法无我的时候，把我啊能够拿掉的时候。哦，你的行住坐卧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法。所以为什么说，其实你吃饭也好，甚至你睡觉也好，哦，你任何事情你都在禅定之中。你看它前后的经文呢、啊，事实上都是呼应的。你要能够完全的，你真的把这个经文读好，你不能把它分成一章一章、一节一节来念。你读了后面之后啊，你要能够 apply 到前面，所以基本上啊，它所有东西都是连贯性的。所以为了不食故，不食故就是说，你对于饮食，对于这所有一切，你要不纠结、不执着，你要这样子的一个功夫，这样子的一个心态，那你去吃饭，你去行乞，那才可以。啊、哦，我就记得，我就每次跟大家讲。我的仁波切啊，我们要供养他，就问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仁波切你喜欢吃什么？我们明天带过来。”仁波切绝对不说他想吃什么，他一定都好哦。第一个，他不想，他如果万一今天刚好喜欢吃一个是比较贵的，那穷人家怎么办？没有办法供养啊。那另外一个，对于他来讲，他其实真正的这个吃饭这个食物，也不过就是他因缘随顺，随顺因缘，他必须吃饭而活下去。That's it，他对饮食这些东西是没有执着的，所以我现在慢慢慢慢越来越能够体会。以前每次问老师说：“老师你要吃什么？我帮你去准备。”他都不说，我就觉得哎呀，怎么这么烦呢、啊？也不告诉我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。他现在能明白了哦，他真的是没有什么想法对于食物，他你要他说什么呢？是吧？哦，所以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慢慢慢慢的把所有的经文啊都连在一起之后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呢、啊，就是你要能够 apply 到日常生活，你要从旁边的一些很琐碎的小事，你就要开始去观察，甚至旁边的来来往往的人呢、啊，都是其实我们观察的对象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的修养修为是不一样的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、哦。那么为坏和合故。应取团食，这个和合相，I'm sorry，和合相故，这个和合相啊，哦，就是很多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和合而成啊，这个和合相啊，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色身啊，就是色法哦。那你但是啊，你也不要把它解释成说我为了要把我这个色法给毁灭掉，所以啊，我去托钵啊，不是这样解释的，是说啊。我们这个色法是因缘所生法，是和合之相。你要能够理解到它并不是真实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坏和合相，其实它意指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要断掉你对色身的执着。对于自身色身的执着是最难最难断的。哦，我们这个这个蝼蚁啊，都还贪，就是还贪生呢，是吧？所以。每一个人，你要放掉他的生命啊，你要放掉他这个身体啊，你要放掉他的青春啊，是非常难的。但他现在告诉你，其实真正的修行人啊，你还是一样，这个色身啊是因缘所生法。今天有这个色身，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去享受啊，你长保青春美貌，不是让自己去享用啊，你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当然所有的人，没有人不希望自己有健康的身体，但你要知道说你有这个健康的身体，你每天要反思哦，真的很重要。除了你在享受你的果报啊，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真的有行善积德，现在这个果报真的来了哦，有这么多的福可以享。那你也不用说，你反正随顺嘛，你有福你就享。但是你要有一件事情，你要知道，就是说，在同时你有没有在利益众生？ 这个非常重要，我就说有福是绝对可以享，但是你在享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利益众生，你要回馈社会，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啊？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你不知道你手上的这个福报啊，能享多久，有可能明天没啦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你还这边把最后的那一点点福报全部享完了，那明天完蛋要挂了，所以。我们为了要破坏对于这个色身的执着，哦，所以你要去吃饭啊，哦，其实并不是说你要把色身给毁灭掉，而是说其实你吃饭只是随顺因缘，那么你最主要你延长这个色身，但你不能有任何的执着。那么而且你这个色身其实为了要修行，要能够行菩萨道，要能够利益众生，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去吃饭。那就行了啊！你托钵，他说以前的这些和尚们呢、啊，对于这些和尚们的要求非常高的。这个佛陀啊，不是你出去啊，拿了一个这个什么我是仁波切的招牌啊，我是什么某某佛啊，又是菩萨的转世啊，到处行骗，不行的哦。这些他对出家人有好多好多非常严格的这些戒条啊、哦，所以你看他说应取团食，什么叫团食？团食啊，就是印度人啊，古印度人拿手啊去抓一把饭，给他这个和在一块儿，一团一团的啊，饭蒸出来就捏一捏变一团一团的。那么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形容，你也知道它绝对不是什么精致的美食，它就是一个粗茶淡饭啊，它就是一个只能果腹的一个食物。他说你为了要修行啊，而且你为了要能够修行，所以你能够。断掉对于色身，对于我的这个执着，那你没办法去吃饭，你要吃团食，你要吃这最普通、最最普通、最让你果腹的食物，而且你胃不受固，应受鄙视。这个不受固啊，就是说你去托钵吃饭的时候啊，你虽然拿了别人所给你的饭菜，但你心里却没有这个想法，说我在托钵。或我受了别人的饭菜，并不是叫你不要感恩哦。也就是说，这所有的一切，要你明白都是空性。其实空性，如果大家现在又开始那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怎么又跟空性扯上关系？就是在告诉你，我们在所有的行住坐卧，包括这个托钵，其实都是无声的，都是在梦境之中。我们都是在那个 VR 里面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当体即空啊，因缘随顺，随顺因缘，我们就因缘所生，就进入了这个 VR，你就进入这个 VR，你就会感受到很多的事情。那么每一个人 VR 的境呢都不一样，但是你不能把它当真呐、啊，你当真的时候啊，你就糟糕了，你就马上被束缚了。你如果知道这是 VR，你现在到了一个山谷，你到了一个山谷，你就。一往前面一跳，你就跳到了对面的山谷。但是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它是 VR，你进去看到了一个山谷，那你哪敢跳？跳下去要粉身碎骨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因为你不知道你在 VR 之中，你不知道你在梦境之中，所以你就完全的被束缚了。但是同学们也不要认为说，哎，那我明天，我等一下，我家住那个38楼，我等会上完课我去跳下去试试看。那个不是说那个万法皆空吗？那我就跟你讲，你跳下去肯定要粉身碎骨啊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，你就是在那 VR 当中，你没有出来，你没有证悟，你跳下去你就是死路一条，懂吗？不是说只是你明白道而已，必须要证悟，你要得证了。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解脱这个束缚，所以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该不干嘛时候干嘛。为什么？你看他告诉你，胃坏和合相故，就是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吃饭吃这个团食，就是为了让延长你的这个寿命。所以呢，你还有时间，有这个机会去修行。最后能够破坏掉你对于这个五蕴的执着，你对于所有色法的执着，而能证得空性。这样子有没有听懂？哦，这样它这整个逻辑是这么走的。你不能停留在字面上，你要是停留在字面上，你根本看不懂这一段在讲什么。你要顺着我刚刚这个逻辑那走下去，你就明白了。哦，我现在吃饭其实是为了延长我的生命，延长我的生命，所以我可以 能够继续的修行，继续的行善积德，继续的走菩萨道，最后我能够坏掉这个和合相故。哦，那这样我懂了。那我做所有的一切事情的时候，我也不要有认为我正在真正在做那件事情。就在你在梦境里面中了一个乐透，你不要认为你真的中了乐透啊，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所以你看啊，那个我们说维摩诘经啊，或者是所有这些禅宗一门，好，这禅宗所有的经文绝对不能停留在字面上，你得往下至少走一层啊，你才行。这个就是尤其是这个维摩诘经啊，以前我认为维摩诘经算是比较简单，后来我发现不是，因为他讲不二法门，不二法门就是已经到最后了。所以为什么你念了这个金刚经已经念完的同学，楞严经念过的同学，好多人跟我讲说看这维摩诘经真过瘾哦，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基础，那我们也要知道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他讲的是不二法门哦。哦，不二法门啊，就是告诉你非有啊也非空啊，既非有也非空，但也不是既有既空，更不是非有非空，它是哪一个点都不着，这个是我们在讲的不二法门啊。所以他说啊，要以空具相入于聚落，所见色与盲等，所闻声与响等，所嗅香与风等，所食味不分别，受诸处如智证，知诸法如幻象，无自性，无他性，本自不然，今则无灭啊。好，这一段呢，也是维摩诘居士接着去解释啊。前面所讲的这些经文到底什么意思，他在讲更深刻一点。也就是说你去托钵的时候啊，你看到外面这所有一切景象的时候啊，以空具相入于聚落，就是说你进到一个聚落啊，一个村庄的时候啊，你要你心里的那个感觉好像是要这个村庄里面根本没有人，空具象就是一个没有人的村落，即使是村落里面有人，你要把它感觉哎，这里面应该是没有人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要让你知道你非常清楚现在正在这个 virtual reality 之间，你其实是在一个梦境当中，所以梦境里面你所感觉到的一切不是真实的。即使你进到了一个村落，看到了很多人，但你也要知道这个村落以及这所有的人根本都是虚妄的，是假的啊！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受，这样子的功夫，你才能去托钵啊！你所见的色与盲等就很容易啊，我们看到色相，但你看到这个色相的时候，你要像盲人一样，其实是没有看到啊，因为你知道这所有的色相是假的，是虚妄的，并不是真实存在的。而你所听到的声音呢，也一样啊，是虚妄的。所以是就像响一样，这个响是什么？这个响是回音的意思。哦，所有的声音都跟回音一样，并不是真实存在的。那你所嗅到的香呢，也一样啊，就像风，风里面是没有味道，风就一阵风吹过来就没有了。你所闻到的香也是虚妄的。你所吃到的东西那个味道呢，你也不能起分别啊。你之后你全身去触摸啊，这些东西如质证。如质证是什么？其实质证你所证得最后的这个大智慧是什么？就是空性啊。所以你触摸到所有的东西，你也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。诸法如幻象啊，无自性，无他性啊。自性是什么意思？自然存在的固定不变的本质啊，就是这么的存在在这个地方，真实存在的绝对不是啊，也不是他性。他性是什么？因缘所生法，所以他并不是真正自己自生啊，自己生出来了，也不是他生，也不是因缘所生法。这就是金刚经，那个叫做楞严经，糟糕，要吃鱼油了。楞严经里面所讲的，非因非缘，非自然非不自然啊，所有万法非自生非他生，万法无生啊，就是在讲这一段，无自性，无他性，非因非缘，非自然非不自然。 啊、哦，本自不燃，今则无灭。这个燃字啊，告诉你是这个是燃烧的意思，就是说从头到尾它都没有燃烧过，那今天当然也不会熄灭，都没烧过，怎么熄灭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就告诉你，万法根本没有被生出来，所以它也不需要灭。它除非它真的生出来了，它才需要灭。哦，现在根本没有生出来，这个火没烧起来，你叫它灭什么呢？这个地方就是在讲真正的空性就这意思。所以他说迦叶、哦、跟这个大迦叶讲说啊，你要能够不舍八邪 入八邪脱，以邪相入正法，以一时施一切，供养诸佛及众贤圣，然后可施。同样的继续再告诉他这不二法门、哦、你要能够不舍掉，不要一定要破掉、断掉、舍掉这八邪。八邪啊，就是邪见、邪思维、邪语、讲话啊、邪业、作业、造业、邪命啊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反正这八邪呢，你看到邪字你就知道嘛，一定是阻碍你成佛或者是解脱的路上面。他跟大迦叶讲说，你啊要不能舍去这八邪，你还能够入八解脱哦。这个对治八邪，八邪你就要修这个八解脱、八解脱。但是真正的大乘佛法，他告诉你，你要不舍八邪，不要离开这八邪，你就能进入八解脱。因为如果你认为你要断了这八邪，你才能够进入八解脱的时候，你又进入了二元。这个是你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。在日常生活之中啊，当我们起心动念起分别的时候，赶快把维摩诘经拿出来念两遍啊，或者是赶快回想一下我们上礼拜讲的课的内容。起心动念肯定有啊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可能不起心动念？但是不怕念起啊，只怕觉迟或只怕不觉。起心动念没问题，但是的起心动念的那个当耳，你如果能够止在那个当耳，哇，你就成功了，就很厉害了、哦、你就千万不能让你的起心动念带着你团团转，或把你 carry away 到非常非常的远的地方，那你就完蛋了。所以你看我们在练这个开心禅的时候，就是在练习自己在那个状态之中、你能够专注，当你起心动念那个杂念出来的时候，你能够第一时间觉知到，诶，我的杂念又出来了，那么你就能够把你的杂念啊定在那个定格当下啊，那么你就会发现很奇怪，当你意识到那个杂念出现的时候，那个杂念啊真的就像一个幻影一样，就忽然没了，就像一个泡泡一样，好像你那个针一戳它，它就啪没了。所以这些杂念呢、啊，会能够来来去去，这些随时在变化的，根本都不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整个学佛啊，禅修啊，就是在用各种的面向让我们切入，帮助我们了解到，现在咱们只是在演一出戏。当然，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角色，但是我老实跟大家讲，你是穷也好，富也好，美也好，丑也好。跟你说，每一个人人生都充满了困扰、困扰跟无奈。你今天放眼一望，你有见到哪一个人的那出戏是你想去演的？你要全部照单全收哦。你不能说，哎，我只要他这个好的，我不要他坏的，不行啊。你到时候再仔细回想，你也不想当谁。每一个人都是一肚子的苦水，绝对没有人觉得他的戏是好演的。每一个人生下就拿了一个他不想演的剧本，都一样。那么你唯独你真正得修行哦，你就是得靠行善积德修行，那么你累积足够的福德，你过关了，你那个剧本啊可能就会改写，会变得比较好演一点。但是那个好演也是相对也都不会太好演哦，那个大家都很辛苦啦。哦，我们有旁边有很多朋友说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么享福，对不对？你又不缺钱用，老公对你又好，以前还不用上班，每天就在这边闲混，然后就念念经书，开开课。但是诸位不知，我花了多少的精神跟心血去钻研这个佛经，我那时候都到不睡觉了。这么多年来这么做， 那我的我所这个经过的这个挑战，外面的人看不到的，他们只看到我好像日子过得不错。那反过头，你再去看所有的人，哦，你旁边那些让你觉得羡慕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一肚子苦水，呵呵，没有人日子好过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出戏啊，所以也不要去断了任何的东西，而能够才能有办法取到另外一样东西。不会的，因为根本就是空的，就在这梦境里面。如果你认为你不在梦境里面，你才需要舍掉八邪。你觉得那八邪是真实的，你要舍掉了八邪，你才能进入八解脱。那邪跟正就是两面的，那你永远会在那梦境当中醒不来。你唯有知道邪正不二。啊、哦，这个可能跟我们那个邪正不两立的这个想法是有点差别。邪正不两立是从相用上面来讲，是世俗面来讲啊、哦，你要做好人，做好事，不要干坏事儿。但是你从空性的角度，从实相的角度来讲，罪呀、啊，所有犯罪的那个罪啊，罪性一空啊，所有的罪，那个邪啊，那个烦恼，那污染，它的本性也是一样，当体即空的。你要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啊，你才有办法真正能够反转你的下半生啊。好，再来以一食失一切，同样一食是什么？同样的饮食，就同样的一个食物，你去布施所有的一切，或供养所有的一切，你供养诸佛众贤圣啊，或者是供养这个所有的众生啊，通通一样心。佛众生无二无别啊，再圣不增啊，再繁不减。你那个如来藏，你的真如本性是从头到尾都是圆满的。所以你要有这样子的平等心，你要这样子的一个领悟，你要去供养所有的诸佛、现神现一切的那叫贤圣以及一切的众生，要有这样子的功夫啊。要这样子的功夫，那你才可以去吃众生供养你的食物。你看看古时候这些修行人要吃一口饭，多么的不容易啊！这是佛陀对所有人的这个期许，维摩诘居士把它讲出来了。你看你这些古时候啊，所以这个古时候的这些出家人啊，当地的这些人呐、啊，对于出家人是非常有敬意的，因为这些僧团呐、啊，他们的戒律非常的严格。你看看要多少的纪律，多少的功夫才配去吃这么一口饭？那你到穷人家行乞，可能给你一口馊水呢，或他自己都不够吃，给你2粒米。但是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律仪，你要有这样子的功夫跟修养，你才配得上吃这口饭啊、哦！如是食者，非有烦恼，非离烦恼，非入定意，非起定意，非住世间，非住涅槃。其有食者，无大福，无小福，不为益，不为损，是为正入佛道，不依声闻呐、啊。迦叶，若如是时，为不空时人之师也。你看看，要像刚刚所讲的这样子去托钵去吃饭，那你才能够吃这口饭。你不在烦恼之内，你没有烦恼，但是你也没有离开烦恼。这个是不二法门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菩萨道。你虽然在六道轮回里面，但你也不在六道轮回里面。你的身体可能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，但是你从来没有进入六道轮回里面。你那个真如本性如如不动啊！哈，你进到六道轮回里面，是因缘所生啊。这个因缘随顺因缘，你的身体好像进去了，但是你的心啊，从来没有在六道轮回里面啊。所以你好像，你就是说这边也是一样，你不需要，你并没有烦恼。但是呢，你也不用离开烦恼，你不需要离开烦恼而没有烦恼。你能不能体会到这层意思？你不需要离开六道轮回才能够涅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不需要离开烦恼哦，才能够真正你应该，sorry，重讲一次，你不需要离开烦恼才能没有烦恼。这两个东西你根本不需要离开，因为烦恼也是空的， 你真正想离开烦恼，是因为你了解了烦恼都是空的，当体即空啊，罪性啊，所有的罪恶也是当体即空啊。你了解了这一次，你才能真正的入大乘的那个究竟涅槃。你真正入那个究竟涅槃啊，其实你是在如如不动那个如来藏啊，大显光明。但是你的身体还是可以在那个凡夫色身这边走游啊，你要慢慢慢慢会去体会这层道理，那么你那个大乘修行的那个精神就会出来，非入定义，非起定义，这不就是刚开始在跟那个舍利子讲的吗？你不需要，你不要，你身体呀、心理呀都不能有入定的那个相，你身体不用坐在那里，你的心理也不用想着自己在禅修，那么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入定，你就在那个定中，你也从来没有出过。你的身体行住坐卧、吃喝拉撒，从来没有出过定。这个是我们讲的楞严大定，那个就是从头到尾在定中。因为真正的定，绝对不是叫做这个对境啊，去修定啊，我入定了，我修定了，那个不是真正的大定，那个可能是四禅八定小乘人所讲的定。当然，那个定已经是功夫非常了得了啊，但是真正的楞严大定是不出不入，他从来没有出过，所以他又何必需要入呢？他从来没有入过，他又怎么出呢？啊，这个就是不二，大家就是慢慢慢慢要对这个不二法门越来越有最更深刻的这个认知，你有了这个认知啊，你问说那到底咋样呢？有了认识这个又怎么呢？那就要又回到了我们要回到日常生活啊。哦，你上班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在定中？哦，你在家做饭的时候是不是能在定中？哦，人家骂你的时候、辱骂你的时候、误会你的时候，哦，你能不能在定中？其实你如果功夫好，你能在定中。更难的是什么？更难的是人家在给你恭维，在拍马屁，在讲你好话的时候，把你捧到像天一样高的时候，你还能在定中吗？我看到这个时候哈，就很少了。所以啊，那个富贵，你那个富贵要不能移呀、啊，贫贱不能不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呀、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富贵之中啊，你的脑筋还要警醒的，你不能大头症啊。这富贵啊，就是很容易就断了你修行的路哦，所以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。你不入定，但你也不出定啊，你并没有住在世间，你也没有住在涅槃，这就是菩萨道啊，是不是？你的慈悲心让你不住涅槃，那你的这个空性的智慧呢，让你不住世间。对你来讲，也没有世间，也没有涅槃的概念，都是空性的。所有一切，什么是菩萨道？那没有世间，也没有涅槃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的心住涅槃呐、啊，但是我为了要哀悯这所有的众生，我要希望能够带着他们跟我一起，能够过到这个怎么说，到了究竟的彼岸啊，能够得证得那究竟的涅槃，所以我还是得回来。哦，但我不怕回来，一点都不怕，因为我知道这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嘛。我就又回到那个梦境，把大家一起叫醒啊，跟着我一起醒来。哦，我又回到了那个 KTV 的那个火场，但我知道那个火场是假的，所以我不怕，我又进来了。哦，所以这所有你在做布施的时候，这个无大福无小福啊，这个布施啊，刚刚讲罪性是空的，那这个所有的福德呢，也是空的啊，所以你做了这些大好事儿，你行善积德，如果你认为这些东西是真实的，你将会得到好报，那你肯定会得到好报。但是这个好报是在人世间的六道轮回里面的好报，那么你会把它享用掉，因为你心心念念，你觉得它是真的嘛？那它就是真的，不是万法由心造吗？你觉得它是真的，它就是真的，那么你将会得到福报，你也会把它用掉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当你知道你所做的一切的福德，那个罪性是空的，那福性呢，也是空的。你如果知道福性也是空的时候，那你这个时候你没有大福也没有小福，因为你没有福德。你所得到的是什么？你所得到是功德，是带你出三界的功德。所以你不再有福德，你出三界啦，这个是功德啊，不为益，不为损。 其实都是一样，我们讲的这个如来藏，这个菩提啊，在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光明圆满，这个如来宝珠啊，在我们的这个叫摩尼宝珠，在我们的口袋里面一直都在。哦，你是佛，他也在；你是菩萨，他也在。你就算下了18层地狱，他还在那里，只是有没有被障住而已，唯一不为损。能做到这样子，你就是正入佛道，不依声闻。你修的是大乘法，你再也不修小乘法了。他说：“迦叶，若如是时，你要这么样的去吃饭，你要这么样的去托钵行乞，才不辜负这个空是什么意思？辜负的意思，你才不辜负啊这些善男子、善女人们，或者这些信徒们对你的供养啊。”你要做到这样，才能够吃那一口团食。这是佛陀对出家人的教导，或者他的这个期望吧。啊、哦，维摩诘居士把它讲出来了。对，使我这个时候又回到这个迦叶尊者，他说：“使我世尊，哇，这个时候啊，他说老师啊，我闻说是与得未曾有。”他说：“这个太震撼了，他所教导我啊，我真的是。”又是一个得未曾有，每一个人听到维摩诘居士啊，都是来一个得未曾有，这个脑子啊一下被敲醒了。他说：“给予一切菩萨升起净心。”哇，从那一次起，我对于所有的菩萨啊、哦，我自己是小乘嘛，这个迦叶尊者是小乘人啊，他不行菩萨道的，他不搞大乘那套。他说，但是那一次以后。他说：“我对于一切的菩萨，我真的是非常的尊敬。”他说：“我心里是怎么想的？”他说：“私有家名，家呀，其实就是家主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有名望的人或富商，总之不是一个出家人啊。”他说这个名呢，可能是语助词。他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在家的这么一个大菩萨，哇，他的辩才，他的智慧。乃能如是，真的是这样子的辩才智慧不得了。他说：“谁听到了，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”啊、哦，他说：“我从是来，从那一次开始，哦，他说啊，我不再劝人去修声闻辟支佛了。他说不复劝人以声闻辟支佛行，再也不去劝人家修小乘或中乘了。”以前自己修小乘嘛，都跟人家讲啊，小乘好啊，哦，小乘很快得解脱啊，不要修大乘，大乘路很长啊，修小乘好，二乘好。他说从那次起，我再也不说这话了。哦，真的是完全的为这个行菩萨道的这些菩萨折服了，太了不起了。而且不但是发的这个大心了不起，而且这些菩萨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辩才非常了不起，又有辩才又有智慧，能为人讲法，就是维摩诘居士。他说：“是故不任意彼问及。”所以老师啊，千万别找我，我真的不能去啊，跟维摩诘居士啊讲不上话。啊、哦，好，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就先停在这里。反正每一次上课大概就讲一个故事，如果很短，我们就讲两个故事。这个《维摩诘经》啊，不用讲得很快的，因为要真的能够洋葱啊，剥个几层才行。那么回去啊，可以多念这些经文，因为文字真的非常优美啊、哦。我也放一本经文在那个公司办公室啊、哦，这个郁闷的时候啊，就拿出来看看。哇，有的时候想，真的要想打人的时候呢，我就拿出这本书啊，看一下，就想说维摩居士也不会揍人，佛陀也不会揍人，所以我也不能揍人啊，就要哎心又放下来了。就是这个佛经啊，念完之后啊，必须体会在日常生活之中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，真正的学佛啊。但是你不要。你不要又小看了这个佛经啊，或者讲经说法，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个力道啊，真的哦，你平常如果你不念佛，你也不修行，你就每天过日子，那就是数十年如一日，你火爆脾气，你年轻时候火爆脾气，你到老了死了，你还是那个样子，那没不会变的。所以念佛啊，或者学佛，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性格。那么。当然，你还是要回到日常生活，你就可以去有所体验，去检测自己的有没有改变，有没有勇气去改变自己。 哦，这个也很重要。我们每次都说，我已经过了几十年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就是这样继续做下去。那是你的选择，没办法。但修佛应该是在帮助我们醒思自己平常做人做事啊，比较这个欠缺的地方、不周到的地方啊，比较有棱有角的地方。那佛经会给予我们两样东西，一个是智慧，另外一个是勇气。你有办法去面对它，去改变它，那就是修行修佛。好，那就只要能够小小的改变，都是很大的成就。好，OK，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，反正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那个大群上面讨论啊。我想可能都不会有人喜欢发言。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。哦，那个双手合十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普愿净法界，沉溺诸有情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，拜拜。 谢谢老 谢谢老 师， 师， 谢谢老 谢谢老 师， 师， 好， 拜拜。 拜。